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13集《间接的吻》二。 混蛋！ 苏明峰骂道，颇有些气恨。 这事儿你怎么不跟我商量？ 跟你商量有用吗？ 谢景行不甚在意地拿过一边的茶壶倒茶给自己喝。 对我来说没差。 你， 苏明峰一边气一边又无可奈何，知晓谢景行自来就是一个无法无天的性子，决定的事情更是九头牛也拉不回来。说是发小，却好似他剃头挑子一头热板，谢景行什么事都不跟他说，便是说也不过是通知而已。譬如眼下过来也不过是告知一声，请率令拿到手，时日一到就出发罢了。 你到底为什么非要去劳什子北疆？ 苏明峰在屋里来回踱着步。 你是不是不想活了？你知不知道，若是你赢了自然好，可若是输了，你那两个庶弟第一个拍手称快。 苏明峰猛地拍手横于谢景行面前问道， 你放心将他们留在定京，就不怕你爹说什么吗？ 说到此处忽然顿住，看向谢景行。 这件事你爹知道了吗？ 谢景行摇头。 看吧， 苏明峰道， 你如此任性，谢侯爷知道后必然会大怒，届时你那两个庶弟再搬弄些口舌，府里还有那个藏得深的姨娘，等你从北疆归来后，谁知道府里会变成个什么样子。谢景行，你果真放心？ 苏明峰是将谢景行当作真正的朋友，言语间都是为谢景行着想。谢景行笑了笑，倒是不想再提起这些的模样，说道， 带我离京，你多替我看着公主府。 谢景行在定京城中除了苏家，交往最多的便是公主府的荣幸公主，此时去北疆少则一年半载，多则也不晓得何时才能回来，荣幸公主知道了必然又要感伤一场。苏明峰本就又想数落谢景行几句，瞧见他神情微沉，倒也不好再说什么，只听谢景行又道， 两年之内苏家最好也暂避锋芒，你不要入室，称病就是。 啊？ 苏明峰奇怪地问道， 这与我又有何干？不是说只要入室少掺和兵马一事不就行了？ 让你做你就做。 谢景行扫了他一眼，站起身来。 我走了。 喂，你这就走了？你今天到底是来干嘛的？ 告别。 谢景行耸耸肩，却突然听见门口扑通一声响，苏明峰吓了一跳，打开门，一个浑圆的团子就滚了进来。那团子生得圆乎乎胖嘟嘟的，苏明峰将他扶起，拍了拍团子衣裳上的灰尘，才道， 明朗，你过来干什么？ 胖圆嘟嘟的团子不是别人，正是苏家二少爷苏明朗。他瞧见屋中还有人，这人还是谢景行，先是吓得瑟缩一下，随即又躲到苏明峰的身后，牵着苏明峰的衣角说道， 大哥，沈家姐姐来了。 什么？ 苏明峰没有听明白怎么回事，瞧见门口又跑来自己的贴身小厮，气喘吁吁道， 哎，少爷，有位姑娘在府门口找您。 此话一出，苏明峰愣了一下，随即朝谢景行看去。谢景行似笑非笑地看着他，苏明峰轻咳一声说道， 胡说，我哪里认识什么姑娘？ 是真的。 那小厮急道， 说是威武大将军府上嫡出的五小姐，找你有要事相商。 威武大将军府上嫡出五小姐。 苏明峰尚在理清这绕口的称呼，一边的苏明朗已经跳了起来。 是神庙姐姐，大哥，是神庙姐姐来找你。 神庙？苏明峰傻了一下，谢景行皱起了眉头。沈家和谢家暂且不说，和苏家可是从无往来的。至于私下里，苏明峰和沈庙更是没什么交情。沈庙忽然找上门来，苏明峰也是一头雾水。他问谢景行， 莫不是来找你的？ 沈庙姐姐定是来看我的。 苏明朗欢欢喜喜地拖着脸蛋。 哎，大哥，我们去看沈庙姐姐。 这 苏明峰有些迟疑。 去吧。 谢景行突然开口道，目光中似有深意。 就在你的屋里。 沈庙带着莫晴进苏明峰屋里的时候，正好瞧见苏明峰的小厮将苏明朗带出去。雪白的糯米团子奋力挣扎试图摆脱，可惜最后都是徒劳。瞧见沈庙倒是眼睛一亮，兴奋地挥舞着小短手。 沈家姐姐。 沈庙在他身边停下来，难得地露出一丝笑意，摸了摸他的头。你怎么在这里啊？ 大哥不让我进去。沈家姐姐，你是来看我的吗？ 旁边的小厮轻咳一声，对着沈庙抱歉地笑道。 啊，对不住沈姑娘，少爷在里面等你。 便是将苏明峰的话遮掩过去。苏明朗显然十分不满，鼓着腮帮子看沈庙。沈庙笑道，我来找你大哥说些事，下回再来看你，给你带糖糕吃。闻言，苏明朗倒是立刻开心了起来，不再挣扎了，仔细叮嘱了沈庙一定不要忘记约定，才欢欢喜喜地跟着小厮离开了。跟在后面的莫晴有些惊讶，沈庙自来都不是一个会对陌生人耐心亲切的人，方才带苏明朗倒是一等一的好脾气，不晓得的还以为苏明朗是他的儿子。方冒出这个诡异的猜想，便被莫晴压了下去。且不说沈庙和苏明朗之间的年纪并未相差那么大，更何况沈庙现在自己都是个小姑娘了，哪里来的母亲一说。沈庙推开门走了进去，房中只有苏明峰一人在小机前坐着。见沈庙进来还带着莫晴，先是一愣，倒也没有阻拦，任由沈庙进了屋。门口的小厮连忙将门掩上。莫晴站在门前不动了，省得出什么意外。沈庙径直走到苏明峰的对面坐下，他做这一切的时候整个人显得自然无比，若是在自己府上当然没什么问题，可如今这是他第一回来的府邸，在这之前他甚至都没和苏明峰有过什么交集。面对一个陌生人如此坦然，苏明峰都有些忍不住侧目了。沈庙也在打量着苏明峰，平心而论，苏明峰是一个清俊少年，只是站在谢景行那般如烈日一般着眼桀骜的人面前，光芒多多少少便被掩盖了。事实上，沈庙知道，苏明峰也并非普通的官家子弟，还是有些真本事的。只可惜最后，苏家却因贩卖兵马一事满门覆灭，苏明峰也在那场灾祸中丧命。最后苏家父子的尸首还是谢景行亲自收敛的，苏家和谢家的关系可见一斑。也正因如此，苏家自来和沈家都是没什么往来的。苏明峰被沈庙的目光打探得有些不自在，微微轻咳一声问道， 沈姑娘，不知来府上所为何事？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